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1集。他也姓魏。魏林也顿了一下，显然是没有想到开门的是个男人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看了一眼门牌号2819，没错。 你没说错房号吧？ 魏林手背在背后，看身边的魏子航。魏子航淡淡的看他一眼，有一种看傻子的眼神，没开口，也没动。手还搭着门把手的程木终于回过神来，不知道用什么表情。 魏老，您是来找谁的？ 陆兆颖跟江冬夜都是刚刚才决定归来的，期间也没有惊动任何人，魏老应该不知道两人在这里。而且魏老爷找这两人没什么事啊。 请问秦冉是住在这里吗？ 魏林想了想，又转过身微微低头礼貌地询问。程木有些郁亮，但还是懵逼地点头。魏林笑了笑，似乎是松了一口气。 那就没找错，我是来找他的。 他看了一眼房间里似乎还有好几个人，就没有进去。程木门没关，他木着一张脸回去。秦冉还在吃饭，他侧着坐在落地窗边，一手搁在桌子上，头微微偏着，似乎在听陆兆颖说话。 外面谁啊？ 陆兆颖原以为是服务员来送晚餐的，但程木却空着一双手回来。 魏大师。 程木看向秦冉，悠悠地开口。 秦小姐，他找你的。 秦冉一听，手也一顿，他放下筷子，十分淡定地看向程木。我知道了。然后又站起来，礼貌地跟陆兆颖等人说了一声，伸手拉了拉卫衣的领子，走出门外，并带上门。他走后，江冬夜好奇地偏头。 程木，你说的哪个魏大师啊？ 京城姓魏的不少，能够称得上大师的也就那么一家，来找秦冉的。江冬夜就下意识地把魏家撇除了。陆兆颖也往后靠了靠，挑眉，十分有分寸的没有跟着出去。 是。 程木点点头，然后淡定地回答。 就魏林啊，魏大师，殿堂级别的音乐大师，我给江总买过他的票。 哦。 陆兆颖跟江冬夜点点头，都没说什么。陆兆颖特别淡定地往后挪了挪，还拿一瓶水拧开喝了一口。一分钟后，两人反应过来。陆兆颖把瓶盖子拧上，他面无表情地看向程木。 你刚刚说是谁来着？ 就魏林大师啊。 程木风轻云淡地说道。 还在晚宴上见过他。 他的亲戚不是卖艺的吗？ 江冬夜将手机一握，他有些崩溃。程木嗯了一声，站到程金身边，特别贴心地提醒他。 啊，就您还让以后跟着您干的那个？ 江冬夜愣住了。酒店整个走廊都铺上了毛毯，很安静。魏老师，好久不见。秦冉站在走廊尽头，垂着眼眸，挺无奈地开口。 我不是说明天去找您吗？您怎么先找来了？ 他特地没有跟他说酒店名。 也就是顺便，正好晚上有个宴会，想着你就在这里，就顺道上来找你了。 魏林不紧不慢地开口道。旁边的魏子航双手抱着胸，靠着走廊的墙，听到他这句话挑了挑眉。也不知道是谁从昨晚就开始不睡觉，吵着让他带他来见秦冉。 你的手没事吧？ 魏林目光转向他的右手，眉心轻拧。秦冉他 抬了抬右手，有一道浅浅的粉红色刀疤，挺长的，旁边还有缝针的印记。秦冉低头看了看，眉眼敛着，听不出情绪。早就没事了，很值。 值个屁！我听子航都说了，那个人渣哪值得你用你的手去换？ 魏玲温文儒雅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他面红脖子粗的爆粗口。想了想，他又比了一咪咪小拇指盖。 哼，他就值这么点儿。 秦冉咳了一声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转了话题。魏老师，继续学的。 哎呀，我不急，我不急，我一点都不急。你明天晚上看完音乐会，再好好决定要不要继续学。我今天就顺便来看看你。 行吧。秦冉微微眯着眼，轻笑一声。那这件事明天晚上再说。魏林观察着秦冉的表情，对方笑得似乎有些漫不经心，散漫中又有一些让人熟悉的轻佻。可这人把自己的情绪藏得好，魏林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。 行。 魏大师把手背在身后，高深莫测地说道。他转身要带着魏子航走，忽然间想起了什么，又转身。 哦，对了，刚刚那个开门的家伙似乎有些眼熟。 一个朋友。秦冉低着眉眼，不急不缓的。魏大师点点头，又跟秦冉说了几句之后，就带着魏子航回楼下了。秦冉把两人送到电梯口，才回房间。房间里四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秦冉不动声色地坐回椅子上，拿起筷子继续吃饭，眉眼垂着，似乎很认真。 不是，魏大师找你干嘛？ 陆兆颖把手里的矿泉水扔到桌子上。不只是他，其他三个人也没想明白，一个殿堂级别的大师亲自上门找上秦冉。秦冉懒洋洋地瞥他一眼。啊，有点事。 啊。 陆兆颖嗯了一声，没有询问到底，只是又悠悠地开口道。 我不知道，你说的卖艺的竟然是魏大师。 江冬夜跟程木成金这三个人也都看向秦冉。次日傍晚，京城表演厅，秦宇并不是主场表演，他是在独奏合奏完人员散场后才上台单独独奏的。排在他前面的还有另外一个男生。这个机会也十分难得，毕竟在场的都是音乐殿堂级别的大师，尤其是魏林更是这方面的泰斗，想要这个机会的人犹如过江之鲫。主办方在听完所有人寄过来的录像后，才选了秦宇跟另外一个男生，还把秦宇排在那个男生的后面，可见对秦宇的看重。也因此，林婉跟沈家人都觉得这回的结果不会有意外。秦宇跟林婉站在检票口，等林景轩跟宁晴。林景轩是带着一个同学来的，宁晴比他先到。他礼貌地跟宁晴等人问好，没有看到秦冉，眉头拧了拧。 小姑，冉冉没来吗？ 林景轩低声询问。林婉看到林景轩跟他的同学还挺高兴的，听到这一句笑容微敛。 没来，我们先进去。 秦宇则是惊喜，之前林景轩对他挺敷衍的，没想到他今天还来了。 哥，风大哥呢？ 他有事。 林景轩抬了抬眉，唇微微抿着，转头看宁晴。 宁毅，你们家还有其他亲戚在京城吗？ 宁晴摇头。 没有。 林景轩捏了捏手指，眉头轻轻蹙起，那秦冉一个人在京城？昨晚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有跟他说他住哪。 看宁晴这样子，几乎什么都不知道。林锦轩按着眉心，他想给秦闪打个电话，不过已经来音乐会了，不去看又挺没礼貌的，尤其他还带了同学。林锦轩耐着性子检票入场，就剩下徐瑶光。 妈，你跟小姑先进去吧，就剩一个同学了，用不着你们接。 秦宇抱着自己的小提琴笑着看两人。林婉是知道秦宇云城的那个同学的，他伸手揽了揽自己的披肩，也没有多大的兴趣，点点头。 嗯，那我先进去了。 还没转身，身边的秦宇忽然愣了愣。 妈，那不是姐姐吗？ 他指了一下不远处的两人。宁晴准备跟林婉一起检票，闻言侧脸侧头，就看到不远处一个小门边的两个年轻人。一个穿着一件卫衣，帽子拉到头上，虽然只露了半边脸，却能一眼看出那是谁。连站着的姿势都不怎么规矩，有些吊儿郎当的。林婉抬了抬眸，有些似笑非笑的讥诮着开口。 他不是不来吗？ 一眼看过去，能够看到他身边还有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生，能够看得到风神清绝的正脸，气质不错。林婉眯眼，伸手指着那个方向。 那男生，你们认识吗？ 魏子航的大名，一中周边的学校就没有听过的。尤其他曾经还说过他小提琴拉得难听。秦宇不太在意地开口。 认识，魏子航。 林婉抓着披肩的手一紧，声音都扬起来。 他姓魏。 魏大师，可不就是姓魏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